J.J. 在当时出道十年，特别送给歌迷的一首歌《因你而在》啊。最近呢，原创了一首《感谢你的关注》，送给歌迷，因为他的微博突破了4000万的福利啊。我还真去了他的微博看了那个短视频啊，还蛮有意思的，跟怀秋两人搞怪啊，还有他的员工们啊。哈哈哈，林俊杰永远那么可爱啊 ，Baby Face。麒麟呢正在直播中歌榜，刚刚成为人妻的徐佳莹近日在微博发长文感谢父亲，其中写道，要不是你脚踏实地的领路，我可能还找不到方向，要不是你不顾一切付出，我可能还学不会勇敢啊，我们从你人生当中不劳而获的太多，谢谢你无条件陪我啊，冲刺到这里，真的想要好好的回报你。老乙扔了烫手山芋的口吻说，终于把我嫁掉了，但我知道我是你舍不得交托的宝贝。同时呢，徐佳莹还晒出了童年跟爸爸参加学校运动会的照片啊，会不会让人泪目呢？接下来呢，我为大家安排徐佳莹的一首新歌《一爱难求》。 你懂什么三界有什么好，若无贪嗔，我并无烦恼，又怎能叫我一步三回头，为爱愁为恨求，为情把魂魄都丢掉，要我爱的那个爱我，只要那一个爱我，你用什么换这一爱难求，若无冰魔若永无苍老，又怎叫花火不胜诛心斗，为人守为心凉，为梦把运气都赶跑，要我没得多他魂魄一直在他心里闪烁，

你说要是被王菲追着要合影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最近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了娄艺潇身上。在最近一期的《幻夜之城》当中呢，王菲母女三人同框，而录制间隙呢，为了女儿李嫣，王菲当了一次追星族啊，找娄艺潇来合影。他说这三个小朋友都是你的粉丝，受宠若惊的娄艺潇惊呼好荣幸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他在《幻夜之城》当中带来的作品《好想他》。娄艺潇最近发表了首张专辑啊。 这一刻忽然，什么我都明白了，付出的再多，爱也未必有结果，未来可能不来了，回忆却都是真的。谢谢他给我那么多的快乐，谁不想安安静静陪着一个人，再多的烟火总也有燃尽的时刻，不想飞蛾扑火，不想再分分合合，但谁都没那么的歌声。好像他总是牵我的手，他总是别无所求，就算我的回应总是那么的微弱，好像他从来不曾承诺，却付出所有，他曾给过我天长地久。这一个人，再多的烟火总也有燃尽的时刻，不想飞蛾扑火，不想再分分合合，但谁都没那么容易的割舍。好像他总是牵我的手，他总是别无所求，牵我的手，他总是别无所求，就算我的回应总是那么的微弱，好像他从来不曾承诺，却付出所有，他曾给过我天长地久。 娄艺潇的一首歌曲《借》，接下来是全美青少年选择奖于美国当地时间13号举行哈。这个王嘉尔呢，是以个人名义摘得了 Choice Next Big Thing 啊，明日之星奖。说到这个全美青少年选择奖呢，旨在奖励该年度在音乐、电影、体育啊，还有电视以及时尚啊等领域的杰出贡献。优胜者呢，由13到19岁的青少年投票选出。青少年选择奖始于1999年，据说奖项得主呢将会得到一个冲浪板，非常可爱啊。我们接下来听一下王嘉尔的一首歌曲的 OK， 稍后见。 Blazing up all night, oh.不管有多无奈，一直等待无所谓 I'll be okay。 我知道一直在乎虚伪的表面， I should let it go down， 我一直在想念 You don't have to go far away 才看不见 yeah, yeah, OK。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梦想有多远》日前在中国教育电视台三频道正式播出。节目通过挖掘科学家生活与科研的高光时刻，勾勒出清晰生动的科技工作者成长之路，被不少孩子称为好看的科学家广告片。梦想有多远第一季节目由北京市科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领衔参与，来自生命科学、物联网、人工智能、移动通信、能源环保、智能制造等领域的20位科学家担任节目嘉宾。孙宝国院士直言，要引导青少年合理的选择专业，使科技工作成为中国孩子的理想职业。梦想有多远第一季共10集，每周一、周三、周五晚间7点首播，周二、周四、周六晚间9点40分重播。最后来关注流星花园，日前正在湖南卫视青春进行时剧场热播，随着剧集的播出，七夕海报和七夕特辑也在今天曝光。海报的粉白配色浪漫爆棚，唤起了无数观众的少女心，而特辑则重现了剧集中的高甜片段，契合今天七夕节的浪漫气氛，令人大呼过瘾。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周末快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歌榜，我是麒麟。近日歌坛热点资讯哈，最近有网友呢以张靓颖的名义收歌，打着呢帮张靓颖收歌的名义去要求词曲作者卖断歌曲的版权给他哈。对此呢，张靓颖呢通过微博辟谣，并且打假称不会要求任何第三方帮自己签署版权协议啊。哇，天下之大，什么事儿都有啊！接下来我来安排张靓颖为电视剧《古剑奇谭二》演唱的主题曲《不念》。 天边的六月，冷眼观寂灭，人间都三千，可否各一看过炽烈烧成灰，看过血色烟如电，跋涉千山万水，赴一场幻觉。天边的六月，照人心两面，越问到修仙，越困于火力逐渐来修炼，心如钢铁，谁知修到结尾震碎了初见。一念凡尘一念仙，爱我与之间是与流年，谁错谁又对，都是执念，生生灭灭执念，和你共赴魂灭。黄泉当桃源，至少很美，手中间曾停过蝴蝶。 到结尾，撞碎了初见，一年翻成一年前，爱我与之间是与流年，谁错谁又对，都是执念，生生灭灭。是与流年，谁错谁又对，都是执念，生生灭灭皆如云烟。不念凡尘，不念人生，我只念和你共赴欢年。黄泉当桃源，至少很美，手中剑曾听过古典。 这个夏天有很多选秀比赛平行进行当中啊，华晨宇出现在明日之子上面，看到选手表现不佳，作为新推官他连发三问，你们想当明星吗？你们知道怎么成为明星吗？你们知道明星是什么吗？华晨宇定义明星就是先努力啊，这个优秀才有粉丝追随。我们刚刚听的是夏之旅哈。 好，接下来呢，8月13号呢，陈羽凡发文呢，为好朋友、好兄弟胡海泉庆生。作为内地最长久的二人组，羽泉成立了20年了。这些年啊，关于他们解散的传闻一直存在，但是他们关系却越来越紧密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他们的起点吗？我还记得当时公司老板寄来 demo 让我们听挑选主打歌曲，我就挑了这首《最美》啊。 为了这次约会，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准备了12朵玫瑰，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刺痛了情，彷徨失措，我不后悔。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你的微，你的好，你发脾气是绝技的罪。 I do 来自胡彦斌，他这些年身份很多，又当老板又当导师，前不久入学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当学生啊。他发微博说呢，现在真的没有时间睡觉了。听说他的新专辑的制作期已经接近尾声啊，最后冲刺阶段，加油胡彦斌。接下来我们说到这个沉痛的消息，就是香港的才女啊卢凯彤突然离世，震惊了整个华语的歌坛，非常多的歌手还有歌迷在微博上发文悼念啊。在香港的告别仪式上，卢凯彤生前的很多的好朋友，像陈奕迅、郑秀文、梁咏琪、方大同啊、何超仪等等，赶来为她送上最后一程啊。逝者安息，生者释然啊。卢凯彤最早认识他就是在 S17 啊这个组合里面啊，非常有才华。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2011年卢凯彤的《荒芜中起舞》。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稍后我们全国版再见吧。 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二十位吴亦凡天地。 有些人说我有罪耶，我哥在道路上飞耶。 第十九位薛之谦肆无忌惮。 你肆无忌惮，你去承诺。 第十八位许魏洲橙色天空。第十七位毛不易一荤一素。第十六位李荣浩年少有为。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 第十五位张碧晨见与不见。第十四位小鬼 Unicorn。第十三位齐豫好妹妹乐队传歌。第十二位吴青峰窗。第十一位小鬼 Good Night。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一路目送

十年前第31期中国榜 Top 40啊，这首歌呢当周的上升的幅度也很厉害。我今天为什么要播这首歌？这首歌呢是一个组合，来自香港 S17 啊，这首歌叫做玛雅民歌，作为他们的系列 EP Over the Rainbow 的主打歌曲。林二问跟卢凯彤自创的异语模仿古代玛雅人的语言，还是非常好玩的。但是让人心痛的是，就在前几天呢，卢凯彤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十年之后 S17 的两个好朋友阴阳两隔。好，接下来我们一周音乐大师季来到2009年第31期的中国榜 TOP40， 听到的是以11个榜位升幅成为当周火箭歌孙楠痛快专辑的主打，也是电视剧张小五的春天的主题歌，叫爱你爱不够。 从来没有这样感受，让我体会到爱的温柔，从来没有这样感动，就在我们相拥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冲动，那么大声说出我爱你，从来没有这样的梦，和你一起携手到白头。怎么爱你都不够，我好享受能和你手牵手， 幸福在你我左右。 怎么爱你都不够，不需要理由，就是这样爱你爱不够。多年后爱不该，谁也不能让你我分开，时光在飞，依然沉醉在我心中，你永远最美。怎么爱你都不够，我好享受能和你手牵手， 幸福在你我左右。 怎么爱你都不够，不需要理由，就是这样爱你爱不够。

爱你有多快乐，或许我不是完美的，这是我第一次有了结婚的念头。哦哦哦，我虽然走过千山万水，你在身边才对味，从里到外都觉得你好美，陪你哭逗你笑全都奉陪，想你想你我的小宝贝，给你一朵红玫瑰放在枕边陪你入睡，有了你心满意足，我这一生十全十美。天这么黑，风这么大，让我送你回家，你不会知道我爱你有多快乐，或许我不是完美的，这是我第一次有了结婚的念头。千山万水，你在身边才对味，从里到外都觉得你好美，陪你哭逗你笑全都奉陪，想你想你我的小宝贝，给你一朵红玫瑰放在枕边陪你入睡，有了你心满意足，我这一生十全十美。啦啦啦啦啦啦，十全十美。啦啦啦啦啦啦，走过千山万水，你在身边才对味，从里到外都觉得你好美，陪你哭逗你笑全都奉陪，想你想你我的小宝贝，给你一朵红玫瑰放在枕边陪你入睡，有了你心满意足，我这一生十全十美。 罗文玉呢，作为曾经台湾的组合牙医奥的成员呢，也在幕后为刘德华、任贤齐等很多歌手写歌。后来呢，2008年就十年前推出了第一张 solo 专辑，2011年的好感觉呢是他的第一张在内地正式发表的唱片啊。这首歌呢就是收录在其中的十全十美，在2011年第31期中国榜 Top 40以22个榜位的巨大升幅成为当周的火箭歌。各位现在正在锁定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是璀璨年华，同时要祝大家周末快乐。对了，今天七夕情人节啊，这么重要的事情忘了，岁数大了好像这些真的会自动被屏蔽哈。接下来这位歌手在最近这几年呢都没有新歌发表，也不知道消失去哪里了。那两年还比较活跃，我记得他一站一站的跟着中歌榜去到各地跟歌迷见面，他叫赵晨妍，各位还记得吗？收录在2012年《幸福的距离》EP当中的《在一起》，在那一年的第31期中歌榜上面，是当周的火箭歌，赵晨妍，好久不见。 准时降临，你回到你的城市才安心，或许没说明，但也没有关系，爱已经慢慢蔓延在心里，反而越不在意越在意，反正我们可以这样走下去。 太安静，或许没说明，但也没有关系，爱已经慢慢蔓延在心底，反而越不在意越在意，反正我们可以这样走下去，我们花一点距离，却同步飞行，在不同城市和你一样很交集，我们慢一点靠你，享受着温馨，你送我的美丽，早就像老夫老妻在一起，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我们好像无法完结的电影，只是为了弃之可惜的剧情，没有了表情，失去日常的建立，承诺变成唯一播放的回忆，爱到底是不甘寂寞，或只是彼此奉陪 笑着牵手拥抱。

连续两周火箭歌。大家了解一下严爵和五月天的洁癖，在2013年第37榜单啊，第31期榜单完成两连跳，两周之内从第29上升到第4。 我有感情洁癖，压手不容易，我的孤僻就爱搞自闭，最近有点诡异，打喷嚏打不停，难道遇上了天敌，难道是你？整段感情悲剧才刚洗干净，才笑度过伤痕和细菌，不是我的爱心才是你最让我压抑，回想已经杀不了你，让我们一起一起做什么说什么随便你，毕竟你感情你给我呼吸给我想象力，你的乖乖你的乖乖坐上屋顶，解决所有难题，感谢我对爱的坚定，是你哒哒滴滴哒滴哒滴哒哒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才笑度过伤痕和细菌，不是我的泪心才是你最让我压抑，悲伤已经杀不了你，让我们一起一起做什么说什么随便你，到哪里喝咖啡 baby baby 跟 baby 就算 baby 也要霸占你，我的帅帅我的呆呆请你留你，欢迎你的话题治疗我的爱的洁癖，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连续两个星期的这个时间，我都听到了严爵跟五月天的洁癖，因为他们连续两周曾经拿到过火箭歌曲。好，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当时在同一家公司的白安，2012年白安凭借自己的音乐才华和非常独特的发声的方式，一出道呢就吸引大家的注意。两年之后的2014年，白安的第二张专辑 What's Next 发表，标题主打歌曲接下来是什么，在这一年第31期 Top 40从第20上升到第8，在第一梯队谋得一席之地的同时，也当了火箭哥一把哈，白安。 无需赶慌乱大步上了办公车，在无需害怕睡着慌神忘了改下车，在无需被疾风时刻的人潮堆积着 Oh freedom，把自己切割分割给晒了，突然一整天都是完整属于自己的，对未来其实我也嫉妒缺乏想象力 Oh freedom， 接下来是什么，给我给我给我一些时候，让我让我让我好好揣摩，别急着要往前走，给我给我给我一些时候，让我让我让我好好揣摩，谁都需要完成的时候， 山里， 白安接下来是什么？ What's next？接下来呢，2015年第31期 TOP 40火箭歌，属于两位对音乐有着相当执念的歌手的合作，华晨宇、杨宗纬，《国王与乞丐》。那这首歌曲的 demo 呢，是来自马来西亚，华晨宇第一次听到呢，就觉得非常适合两个人一起来合唱。第一个想到就是杨宗纬，在很大幅度弹性的音乐当中，两个人有飙歌，也有融合。来听一下3年前中歌榜火箭歌。国王与乞丐，华晨宇、杨宗纬，稍后是艾怡良的寂寞无害。 怎么了怎么了，一份爱失去了光泽，面对面背对背反复挣扎，怎么都痛，以为爱坚固像石头，谁知一秒钟就碎落，难道心痛都要不断抱紧你的我，比国王富有，曾多么快乐。失去你的我，比乞丐落魄，痛多么深刻。笑着，一人分饰两个角色，越执迷越折磨，回忆还在煽风点火，明知往前就会坠落，抱着遗憾重返寂寞，爱到最后究竟爱成什么？抱紧你的我，比过往富有，曾多么快乐。 摸不到的 的未来，有他细心的掌管。没有天空怎么画上那片蓝，归零以后才懂得爱。关于将来怎么安排也不难，慢慢来会习惯。我爱过走过这点山雾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感情里总有个人会落单，痛着痛着就习惯。我爱过走过这寂寞无害，唯有一天我还能笑开，一路上要绕过了几个弯，才能来到最美那一段。青春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不到的未来，有他细心的掌管。没有天空怎么画上那片蓝，归零以后才懂得爱。关于将情里总有个人会落单，痛着痛着就习惯。 2016年对于来自台湾的安以良来说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年啊！这位呢，从一个又一个的歌唱比赛当中走过来的女生呢，也在一张张的专辑当中来证明自己，直到在2016年的《说爱以良》这张专辑，演唱和创作都达到了高度统一的结合啊，至少在圈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寂寞无害》，在2016年第31期中国榜 Top 40升幅11个榜位，排在第11，是当周的火箭歌。麒麟在北京啊，要再次祝大家七夕快乐，周末快乐。那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中国榜之璀璨年华，我们从10年前的同期榜单一路倒数到1年前。去年第31期的火箭歌呢，是属于在同龄人啊这个相比之下呢，算是有沧桑 vocal 的朱星东首张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孤独感》。朱星东呢啊唱得非常好听，现在就缺一款这个爆款歌了啊，来听听去年的主打《孤独感》。 夜色沉沉在渲染，沉寂寞陪我作伴，漫漫长夜里反侧辗转，思绪千百回，纠结着什么无奈，有些事情努力仍然空转。哦，也许早已习惯孤独感，冷得无处设防，让人又冻又伤。也许早已习惯孤独感，慢慢深陷你走，没人在乎的伤疤，明明痛得很逞强，却假装一如往常，将内心隐藏，故作坚强，冷漠在蔓延，谁会在乎你是谁，到最后才发现一厢情愿。我也许早已习惯孤独感，冷得无处设防，让人又冻又伤。也许早已习惯孤独感，慢慢深陷你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新歌一号，阿信，当每颗星星。新歌二号，郁可唯， Is This Love。 Is this love? Is this love? 新歌三号，林宥嘉，火焰小溪。新歌四号，戴爱玲，要不要， 要不要假装 新歌五号，法兰丹乐团，我们一定会再相遇。新歌六号，朱星东，茶包。新歌七号，杨紫，情霜。 我在情书里找到没声相遇的地方。 新歌八号，刘珂，以风逝。新歌九号，朱一龙，安月兮，许你浮生若梦。 许你千里长街风和日丽的爱情。